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紫薇，非常高兴能够让你们听到我的节目。那在之后呢，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我的节目学习到很多不一样的知识，或者是一些有趣的价值观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方便订阅我或支持我哦。